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咦？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嘅圍翻。係。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藥。 咁啲咁咧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手。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還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剛才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的是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節目翻到嚟咧，我哋有位特別嘉賓訪問啊！呢位特別嘉賓咧就相當特別啦。過往咧大家都知啊，以前嘅梁振英特首支持者咧，一般咧都唔會有好多好嘅民望啊。呢位民望就相當之高。以前咧就會覺得啊，上一輩咧通常都好尊敬佢，但係今次咧我哋改個英文名俾佢。歡迎翻到嚟嘅我哋有我哋嘅訪問嘉賓 Dream Bear 劉夢紅博士，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係咁啊。刘博士嚟到啦，咁梗系问好多问题啦。咁但系我哋咧亦都配合翻时势喺北京咧，今时今日咧，或者呢个时候录音嘅时刻咧，就啱啱两会开幕咗冇几耐。咁啊，两会就即系可能大家听众唔好熟啦。咁就即系中国上边人大开会，政协就同一时间开会。咁啊，刘博士过往咧都喺即系唔单止喺即系香港上边有一个社会地位，喺中国上边都好多政治嘅参与，尤其是咧喺政协上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发言同议案。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刘博士嚟咧就讲一讲究竟即系两会系即系对于佢同佢之间嘅关系。嗱，先问一下先，刘博士，你心目中嘅政协系乜嘢嚟噶？ 按道理咧，政协咧系一个即系我哋参政议政。咁樣嘅民主團結嘅一個咁樣嘅機構嚟嘅，咁啊，但係喺因為中國嘅即係政體當中咧，佢嗰、那個中國嘅政體，佢內地官方嘅講法就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嘅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啊，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埋嗰個政治協商制度。 嗯， 呢、這个就系佢哋对国家政体嗰个概括性嘅讲法，但实际上嚟讲咧，就而家我哋大家如有稍为有常识嘅人，稍为有头脑嘅人嚟讲咧，都会意会得到嗰、那个即系同喺当今中国嘅即系政治现实， 嗯， 嗰、那个政治格局里边咧嗰个矛盾嘅地方。 嗯， 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咧，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咧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嗯，咁政协咪即系橡皮图章咯？ 但系唔系就政协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参政议政嘅，即系政治协商咁样嘅，即系一个制度。其实喺外国嚟讲咧，好多时候就会系引用嗰个两院制嘅概念啊，套入中国、 嗯、 就话。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咧，就係、是、等於外國嘅 参议院。而嗰、那个即系、就是、政协咧，就等于系众议院啊，众议院。咁所以好多时候外国嗰个参议院个院长嚟到中国访问咧，对口嘅咧就系、是、嗰个全国人大嘅委员长。咁、而外国嗰个众议院嘅院长嚟访问中国咧，就要求系见嘅系政协主席。咁但系实际上就系两回事，因为呢个所谓大陆有民谣讲，党委就挥手，政府咧就动手，人大就举手，政协就拍手，就系即系嗰个系惟妙惟肖嘅，讲出咗嚟讲咧，其实喺当今嘅政治现实当中咧，其实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现实啲讲啊，唔系喺人大，而系喺中共中央，喺中共中央嘅常委会。就系、是、当今中国呢七个中央常委咧，佢哋先至系国家嘅最高权力机构。 但系头先你咁讲啦，即系党委就真系揸权嘅，政府就真系执行嘅。咁啊，人大先至系即系举手赞成嘅啫。 举手， 但系去到最后先系政协去拍手。 政协拍手，政协里边，因为佢系属于。叫做啦，两个统一战线，喺内地就属于叫社会主义嘅统一战线。对于港澳台海外咧，就叫做爱国主义嘅统一战线。咁其实就系喺个统战组织嚟嘅。因为共产党打天下嘅时候咧，就有三大法宝啊嘛。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就三大法宝。咁所以咧就即系政协个佢就系、是。當時係一個統一戰線嘅一個咁嘅工具， 但係政協去到最後，你諗下都係嗱，譬如你係黨員嘅就可能慢慢即係搬你入人大啦，你係非黨員嘅，例如港澳台同胞就抌你去政協。嗱、過往係人都知呢啲政協咧係同啲即係外國佬政府嘅荷蘭水蓋冇乜分別嘅、即係似一個勳章俾你。咁、但係更重要嘅就係、是、即係簡單嚟講，即係都抽咗你水啦，即係當其時。中央政府去揾你，即系谂住委任你去做政协嘅时候，喂，你会唔会感觉到有啲系好似有少少荣誉，但系感觉上都俾人抽水，分分钟嚟噶。我呢、這个我都想知，即系你去政协开会，嗰张机票都未必系即系政府俾出噶嘛？ 啊，政府俾嘅， 吓、政府俾嘅， 系政府俾。 但自己都要揞好多荷包出嚟噶嘛？ 我可以咁样认为，当初我喺嗰个2007年嘅嗰个12月被宣布。就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嘅時候咧，我個人當時就冇一種被抽水嘅感覺，因為我覺得嚟講咧，俾咗我一個平台，去為民請命、為國建言，係去實踐我是其是、非其非嘅一貫嘅嗰個宗旨。 但係你都知冇用㗎，因為權力中心都唔喺政協度。 冇用係一件事，但係咧，你有個機會俾你去講。俾你去呐喊，俾你去疾呼，就好过里边嚟讲，直情冇咁嘅机会俾你出声啊。咁我记得喺前年2012年4月呢个8号，当时嘅中央电视台《奋斗栏目》就请咗我上去，咁咧就系呢、這个嗰、那个中央电视台嘅节目主持人咧介绍我嘅时候就话，今日我哋呢个《奋斗栏目》。嘅嘉宾系公认系全国政协委员当中最敢言嘅一位委员，刘慕雄先生，佢就用系全国政协委员当中最敢言嘅一位委员，刘慕雄咁我嚟到介绍我做我嘅定位。咁事实上喺嗰个2008年到2012年里边咧，那个即系5年当中，咁啊，我觉得。好多嘢都係俾咗我一個機會啊，嚟到去出聲，有用冇用另一件事，但係有影響力咧，就係、是、依個就真嘅。你比如話喺嗰個2010年嘅嗰個11月嘅時候，當時我喺電視節目當中睇到大興區法院就判咗趙連海話佢尋釁滋事罪，判佢2年半。 係啦，泛民都有上街啊嚇。 马上就呢个当晚黑嘅Now 里边大明大放嘅节目里边咧，我就已经有发声，指斥佢咧系 呢、這個咁嘅做法咧係踐踏人類嘅良知，亦都係有違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嘅執政黨嘅宗旨，更加同佢嗰個所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係背道而馳嘅。 嗯， 係嘛？完全係一個對法律嗰個踐踏。 嗯， 咁跟住第二日我就上去光明頂。一個商業電台節目， 啊、 我同佢拍檔，咁、啊、我就已經起草咗一份咧，叫做咧就非法的法無罪的罪，咁、咧就阿陶傑就特別喺節目裏面咧就全文讀咗出嚟，咁因為第二日咧我喺全香港四張報紙登咗全版嘅廣告，啊、 但係嗰陣時用緊嘅已經係一個全國政協嘅身份嚟啦，但 係 你有冇諗過就係、是、喂做得政協即係阿爺契仔啦，咁冇理由做啲咁嘅嘢，大民主派有咩分別咧？ 嗱、啊。好顯然，我當時所個諗法就係、是，我哋國家係需要法治嘅。 嗯， 當一個公民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就話，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嘅權力嘅時候嚟講咧，咁人哋去履行憲法賦予嘅公民權利， 嗯、 你憑乜嘢咁樣將人哋去？只不過係提出。要求調查真相、合理賠償八個字啫嘛，咁就叫尋人之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不可以接受嘅咯。 但 我覺得一個全國政協委員嚟講，你唔好話淨係阿爺吹雞全部跪低，你應該要乜嘢咧？就係話要為我為人民鼓與呼，而有一種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自己嘅良知負責，應該要有咁樣嘅精神先得咯。 但係當其時，即係鄧小平已經講過啦嘛，即係香港同中國嘅嘢河水不犯井水。咁你作為香港特區嘅全國委員，即係全國政協，你冇理由去你國家其他地方嘅事。 咁背後會唔會有先？既然全國政協委員係講全國啊嘛，我唔係香港政協委員啊嘛，我係全國政協委員啊嘛。咁趙連海嘅事情發生喺全國嘅範圍內嘅，咁我當然嚟講係理所當然要發聲啦。咁其實就唔淨止呢樣嘢嘅，又比如嗰個2008年嘅即係七月， 嗯， 我睇到有關嘅報導，就美國財政部公布嘅，即係好笑之極。中國喺當時係用咗3763億美元購買咗房地美、房利美呢、這個美國嘅兩房債券， 嗯， 而兩房咧就資不抵債，後嚟就破產添啦。咁我就覺得。點解我哋啲國家竟然間會動用咗五分之一嘅外匯儲備嚟到去買呢個兩房債券呢？ 嗯， 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度先就買咗2300萬美元，2C2C咁樣樣嘅兩房債券。中國買兩房債券竟然間係印度嘅16000倍。 嗯， 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非常之唔正常囉。咁、 啊、 我計下嗰個佣金以2.5%嘅佣金嚟計呢都為750億港紙。嘩咁邊鬼個去做呢個決策拍板先。呢筆咁嘅中介費又落喺邊個口袋先。咁所以當時我就直情就係話我僅以全國政協委員同香港財經界人士嘅身份係咪嚟到去質問你哋嗰個中央嘅財金呢、這個掌台人，你哋邊度嚟天大嘅膽子，係嘛？將咁巨大嘅國家財產同人民血汗錢懟落去嗰兩資不抵債嘅兩房債券，你有冇搞錯啊？點樣安全至上啊？點樣分散投資啊？我直情就係話，我呼籲大常委要特別調查委員會啊，嚟追查呢當中嘅黑幕。咁又轟到全國㗎。 我有兩個問題真係好想問。第一個問題，喂，你而家即係已經講一啲同即係政府嘅行為，即係起碼黨嘅行為，即係相反嘅事，會唔會有一啲所謂中聯辦又好啊，國家又好嘅人，喂，深夜打返電話過嚟，佢話喂，阿劉委員，即係輕啲手，輕啲手啊。 咁呢個呢就呢啲係梗係有啦。你比如我喺嗰個2011年嘅三月。咁我當時就因為趙連海嘅事情嚟講咧，就做咗個提案，就要求裏面嚟講咧，去徹查全國嘅公安、檢察院、法院，係嘛？公檢法有冇有法不依，係嘛？執法違法嘅嗰個行為。咁所以即係話呢個我就整咗呢個提案，就由趙連海呢單嘢而引發嘅。咁當時咧就風聲傳咗出去，咁啊～我記得嗰日咧就係3月6號，係第一日咧就要交提案嘅日子。 咁啊九点钟开会噶嘛，我哋 系。 咁啊，结果八点钟未够，咁就 未起身添啊，好多人。 八点钟未够，就已经有某方面嘅负责人啦，就打电话俾我，系嘛？阿孟雄，你听讲你今日要交一个提案，话好敏感噶喎，我而家喺你楼下啫，我住九楼啊嘛，佢住八楼啊嘛，我喺贵宾楼呢个饭店，咁啊结果咪就落去佢房间咯。个房间佢话咧。希望你咧就顧全大局。而家我哋即係兩會嘅咧，就係、是、集中力量，係要研究點樣將嗰、那個即係、就是、經濟啊，呢、這個搞上去。變咗嚟講咧，就要大家係團結一致向前看。咁啊，你個提案裏邊咧，即係而家係敏感時刻。可唔可以唔好提啊？咁讲，咁我话阿乜乜主任嗱，我而家将个提案俾你睇睇，你从头到尾睇一次，因为系两页纸嘅啫。只要你讲出我呢个提案有任何一句话讲得唔啱嘅，甚至有任何一标点符号系写鬼错咗嘅，我咪唔提咯。 真系咁大胆啊！ 系啊，咁佢咪睇咯，睇完之后佢话：我、哦、你讲嘅嘢都系啱咁，我啱咪可以提咯。嗰啲系敏感时刻，我任何时候都敏感噶啦，啱唔啱啊？如果你话我呢啲即系去彻查全国嗰啲公检点有法不依啊，呢、這个就执法犯法咁样嘅现象，我系为咗落实一个国家嘅法治啊嘛，经济要搞上去。但是经济搞上去，市场经济是不可以离开法治这个基石的嘛。咁我话嚟讲呢个党中央提出话以法治国，依法治执政，系嘛？咁你有乜理由我提呢个提案反而系叫做敏感呢？ 不嗱，你讲到呢 part 咧，我就谂起我第二个想问嘅问题，就系、是、嗱，你都知啦，即系好多时候中央嘅宪法又好，中国宪法又好，尤其是一啲中央嘅嗰啲红头文件啊，大部分都系吹水嘅啫嘛，即系好多都唔 你唔知呢样嘢噶。咁后嚟当然我到九点钟我就准时去提交提案，我就即系佢嘅佢讲埋佢讲啦，我有我做啦，我该提嘅提案咪照提咯，但系。即係呢啲提案裏面嚟講咧，就即係你知咧，就唔會又有幾多人敢去響應嘅聯署嘅，我咪自己提咯。嗱、又有一次我又提呢、這個咧，應該要發還嗰個回鄉證俾泛民主派。 我呢個好泛民主派要求。 我就提噶嘛。我因為按照鄧小平所講，喺鄧小平咧喺即係1983年6月嘅时候咧，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嘅时候咧，就曾经提出过，佢话我哋香港回归之后咧，要实行爱国者治港。什么是爱国者咧？只要尊重自己嘅民族，啊，诚心诚意拥护国家啊，呢、這个恢复行使喺香港嘅主权，同埋唔损害香港嘅安定繁荣。只要做到呢啲，咁样唔理得佢系信奉资本主义、信奉封建主义，甚至系信奉奴隶主义，都系爱国者。我哋唔要求佢拥护我哋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只要求佢哋爱祖国、爱香港。嗱，呢段咁嘅完整嘅论述，我喺提案里边咧引得出嚟，我就讲香港嘅泛民主派。 呢、這个系真系有嘅人， 系啊！我唔理得佢哋系提出要求呢个普选又好，或者要求里边平反六四又好，呢啲都系一国两制嗰个框架所容许嘅、所包容嘅。我因此嚟讲，唔应该将佢哋睇作系呢个即系所谓嘅敌我矛盾。 你呢个甚至乎唔系挑战紧当其时，我挑战而家普选定义。 我话嚟讲，即系应该要俾翻回乡证佢哋啊嘛。你想佢哋去改变一个对立嘅情绪，就要有个机会俾佢哋翻去家乡，翻去祖国大陆咧，睇下改革开放呢三十几年嚟嘅巨大变化。佢哋1989年六四之后唔俾佢哋回乡，到而家已经成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啦。咁我咁样样对于佢哋，无助于佢哋对国家嘅真实状况嘅了解，亦都无助于消除彼此之间嘅嗰个误解、曲解、不了解。 咁我應該俾翻回鄉證佢哋啊嘛。咁我同時有一個提案仲講到，我當年啊五十年代嘅時候咧，中央對於在押嘅國民黨魏滿洲嗰啲戰犯啊，唔係就韞喺度算數嘅，而係組織佢到處去參觀嗰啲工農業生產嘅嗰啲設施啊、成就啊、建設成就咁樣，結果改變佢哋思想，所以令到國慶十週年嘅時候嘛，如魚得瀉咯。咁、我話你有乜理由啲回鄉證唔俾翻佢哋啊？我哋香港民主派啊，再何況我哋而家要做嗰、那個一國兩制咧，其實就係香港在做，台灣在看。如果你連香港啲民主派嗰啲骨幹嘅回鄉證，你都唔俾翻佢哋，試問你點樣令到台灣嘅國民黨相信你共產黨話道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咁樣嘅誠意咧？咁啊，台灣主張嘅台獨嘅民進黨嗰班咁啊，係嘛？同埋佢啲群眾咪更加驚青，哇！你對香港嘅民主派都唔俾回鄉證佢哋，咁我哋嗰啲曾經主張嘅台獨，一旦兩岸和平統一，我哋有啖好食咩？冇啦，即係其實嚟講咧，我話極端嘅政策咧，只會為冤屈而從屈著，係唔單止係不利於香港一國兩制，有違鄧小平嘅初衷，而且並且會令到啊台灣裏邊咧驚咗。咁我當時咧提案裏邊亦都。即係去論述呢種思想。 但係因為你諗下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講到咁多呢啲咁激進嘅思想都好啦，或者咁前沿嘅一啲即係建國嘅思想都好啦。始終有個感覺㗎嘛，當然你可以好嘅就話，因為都係一個喺議會上面發聲嘅渠道啊，咁但係亦都好多呢即係猜度啊，一啲嘅懷疑論嘅人呢就會認為，喂會唔會係劉夢熊喺度做一個即係good cop bad cop 啊，好警察壞警察嘅角色啊，潤飾翻嗰個即係政協，你頭先講嘅所有提案冇一個而家落實到嘅喎，即係而家冇一個人 有個提案落實到， 係 就係喺嗰個兩會歷史上咧，我係第一個啊提出一個補調提案嘅即係委員，因為咧就喺嗰個2011年嘅時候咧，咁我就見過。喺嗰、那個即係當時釣魚島裏面嗰、那個嗰、那個局勢，大家都知啦。因為自從1971年啊美日私相授受之後咧，幾十年嚟日本都係嗰度實行嗰個效統治，實際控制。咁而我哋中國裏面咧，只不過係軟弱無力咁由外交部交涉啦、啊，嚴正交涉啦、啊，抗議啊，頂曬籠啊，強烈抗議，淨係噴口水花。所以咧。我喺兩會就做咗2011年嘅時候咧，我就做咗提案，就係話呢個呼籲政府要改變喺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嘅政府不作為、公權力缺位嘅狀況。咁就2011年嘅時候咧，我做咗個提案咧，有12個全國政協委員幫我聯署。由我係發起人。提案人就有聯署12個，到咗2012年咧，我繼續再提呢個提案，就有36個全國政協委員啦幫我聯署啦。咁所以呢啲嘢咧，即係話我覺得到而家嚟睇，你喺嗰個前年9月，日本裏邊嗰個野田佳彦政府宣布將釣魚島國有化之後咧，咁就變咗政府中國政府覺得冇得再唔做嘢噶啦。咁就由嗰時開始就派漁政船係嘛海監船，到而家咧成80多次深入釣魚島12海里裏面去執行公務輸主權，咁呢個就係改變咗政府不作為、公權力缺位嘅現象咯。咁而呢個提案最早係由我去提嘅， 咁但係另外嗰啲比較相對敏感嗰啲，知唔知佢下場去到邊度咧？即係趙連海岸啊、買國債啊等等嗰啲咧？ 嗰度啊，套用一句。郭沫若嘅詩詞講叫做泥牛入海無消息， 喂咁但係喂真係唔多掂喎、啊！你嗰陣時喺即係政協嘅時候咁多人發聲嘅嗱，據我所知你入去政協之前咧，我聽翻嚟啲政協法案咧，成日都無聊嘅，即係回鄉探親啦，要限制啲人，又或者個早餐做得唔好啦，嗱你真係帶咗個風氣入去啦，就叫啲人就開口即係講翻啲真係正處理正事啦。 仲有喺2011年嘅時候咧，就我有個提案啦，直情係即係俾當時係。這個兩會裏面咧係即係好轟動嘅， 咁啊被舆论称为两会含金量最高嘅提案，就是我林浩雄提出嚟嘅。当时我就讲，我哋嘅外汇储备达到30,000多亿美元，系嘛，相当于20多亿嘅人民币。呢笔巨大嘅财富、财产、资金，竟然每年六月，国务院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计报告嘅时候咧，呢个审计报告佢可以话啊，建设部又非法挪用咗呢个2亿啊几啊，一阵就国家体育总局又非法挪用，又违反财经纪律啦，挪用咗几多千万诸如此类，讲埋晒呢啲鸡零狗碎嘅嘢。啊！一陣間又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嗰個乜紅咗，又點樣又運走咗17亿啊咁樣，即係講埋啲嘢。但係對於30,000多亿美元嘅外匯儲備，我哋嘅嗰個儲備嘅狀況點咧？我哋嘅資金流向係點咧？我哋嘅經濟效益係點咧？係嘛？嗰、那個即係變咗嚟講呢樣嘢咧，隻字不提。 嗯， 温家寶總理嘅嗰、那個。政府局嘅報告咧，亦都對30,000多亿美元嘅外匯儲備咧就隻字不提嘅，所以我就提出，哇！既然人大係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既然憲法規定咗國家嘅財政預算係嘛，要由人大嚟呢個審批係嘛，人大嚟討論通過，咁點解裏邊30,000多亿美元外匯儲備竟然間冇納入國家審計呢？冇得到人大嘅呢個有效監管咧，我呢個做法完全都係違憲嘅。 你而家係從審計處冇分別過，你查佢數喎。 咁我就審計要包括埋呢最大呢嚿咯。 嚇、啊！ 你芝麻啲你又去審計，成個西瓜喺度你就係嘛、視而不見係嘛？咁根本上嚟講就聽而不聞，唔掂噶嘛。咁所以我就當時就亦都有咁嘅提案，好轟動。我就記得喺嗰、那個。2011年嘅時候嚟講咧，就有輿論界嗰度咧，兩會前夕就熱炒個題材，叫做劉夢熊天問，天問係嘛，即係天空嘅天，問答問題嘅問，係點回事咧？因為2011年嘅嗰個1月17日喺深圳嘅五洲賓館，就由當時嘅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李建國。咁佢當今係政治局委員啦，人大第一副委員長添啦，就帶隊李建國委員長帶隊，就有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廖副部長等一批嗰啲高官，做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啊嗰啲人咧，就喺嚟到深圳五洲賓館，就會見我哋港澳嘅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咁就所謂兩會。嘅預備會就話打招呼， 吹下風啊， 吹下風，吹風會嚟嘅嗰個就，咁當時裏邊咧就佢哋講完曬嘢之後咧，咁就話啊，而家咧仲有20分鐘，就俾你哋下邊呢啲委員啊、人大代表裏邊咧就去提問講。我記得第一個提問嘅人咧係嗰個好似一個澳門嘅政協委員嘅，佢講得幾講咧，上邊嗰、那個採珠台嘅李建國呢個秘書長。就话这个委员讲的是什么话、啊？可不可以找个翻译啊？哄堂大笑。咁啊，第二个咧，提问题咧，就其实就唔系提问题，就擦鞋嘅，就香、有个即系香港人大代表咁样交行货咁讲几句。结果我咧就兴个辣鸡，喂，咁样叫咩提问题啫？啱唔啱？冇啲灵觉嘅，冇啲尖锐嘅，咁我就举手。举起双手，咁就啱啱就乔晓阳咧，佢又喺正中间，主席台嘅正中间度就见到我，我举手，咁啊就变咗就呢、這个，我就嗌嗰啲服务员嚟俾埋支咪我添，我揸埋支咪举高手喺车嘅正前方，咁啊诶，我就呢、這个咁啊叫我起身去问题咯，咁啊我话我系香港嘅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有两个问题向台上的领导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话不久前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了出台40,000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的十项措施。 嗯。 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们的那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负责审议那个财政预算案的。那你任何个财政预算都要经过人大嘅审议，先至能够系生效噶嘛？ 系啊， 咁我话想问一问，系嘛？温家宝总理推出40,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嘅措施之前，呢40,000亿个预算有冇经过人大常委会嘅讨论 啊？ 啊！我话美国啊，人哋7,500亿美元嘅救市措施啊，都要先摆上国会，第一次俾人否决咗，后来再修改佢之后再摆上去先通过，然后而先至布殊总统先至去公布，系嘛嚟到去实施啊？咁我哋有冇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咧？ 嗯， 哇！当堂里边咧就成全场都 大家开始抄牌，佢边个边个叫佢过嚟？边个叫佢过嚟？ 里边咧就呢、這个仲有第二个问题 啊。 第二个问题咧就话啊，我想请财政部啊廖部长里边回答一下，就话根据我所知咧，国家所谓三公开支、三公消费，就话公费吃喝、公费用车、公费旅行，呢三公开支里边咧喺财政预算案里边咧系列明嘅数字只系29亿元嘅人民币。 嗯， 我答不久之前。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里面呢有个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研究员去讲，我们的三公的消费啊实际是达到9,000亿人民币。 哇，差几百倍。 是你财政预算列入预算的310倍以上。我想问一问啊廖部长，这个是怎么回事 啊？ 那全场轰动晒。那先呢就你见过秘书长就话，这个41,000这个人民币刺激经济的措施，哎，好像有这个210是这个总理特别基金吧，那个就马上可以拍板嘛。另外有710，好像是这个上个月是不是这个人大里都开个会啊？咁啊，变咗黄顾咗又言他，大家都知道好苍白无力。根本上你40,000亿里边咧，系冇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噶嘛。咁啊，变咗咧就轰动全国啊舆论啦。咁啊，第二个咧，嗰、那个9,000亿公三公开销嗰个咧，质问到咁啊，然后我话廖部长，你回答一下点回事先？这个刚才这位刘委员啊，你提出这个9,000亿这个三公开销这个事情，这个9,000亿的数字啊有点炒作吧。你说的那个人大的这个研究员不是人大的吧，好像是北大的吧。其实我讲的人大呢， 不是 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大，是指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特约研究员来的。那他就摆晒乌龙，就说不是人大的，好像是北大的吧， 不是摆乌龙了。 这个九千亿这个是芝麻，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弄来的。不过浪费的现象是有的，我们也正在检讨的。咁见佢又空头大笑， 喂！但系呢个系犯咗大禁忌嚟嘅。 咁但系里边咧，当时就刘慕雄嘅天文就40,000亿有冇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呢样嘢啦？马上成为内地啊两会嘅舆论焦点啦。 系，但系呢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应该问呢个问题嘅、哦。 点解唔应该问？我根据宪法、哦 你。你第一个问题系讲紧就话，即系中国有冇法治基础去对待人大？第二个问题查佢数、哦。 唔系、 哦，系讲贪腐问题、哦。 全国人大里边咧，系列明咗佢个财政预算案啊，系人大嘅职权噶嘛。 系。 你40,000亿人民币，你出台之前系咪首先经过人大常委会财经呢个小组个财经委员会嘅讨论先得噶？ 嗯， 佢一全国人大就有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里面下面又有即系呢个财经呢、这个即系事务委员会啊，又有啲咩外交事务委员会啊，咁诸如此类嗰啲专门委员会噶嘛。咁你起码都啲经过人大常委会、财经呢个委员会里面讨论，嗰啲财经委员会里面嗰啲成员多数都系前任嘅财政部长啊，嗰啲人马嚟噶嘛。咁你都冇过人大常委会核白批准，你就贸贸然就宣布啦。 问题 就变咗呢个程序。嗱，法治就讲咩咧？法治就讲目标嘅公义同程序嘅公义嘅有机统一噶嘛。咁你嗰、那个嚟到推出40,000亿，我话系呢个一个目标公义，因为要避免嗰个金融危机对中国嘅冲击啊嘛，我喺会上咁讲啊嘛，我话因此呢个毫无疑问系目标系公义嘅，但系程序是否公义咧？ 是不是正式依法办事依足程序行呢？我这样也是关乎个法治国家的问题的嘛。 大个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是一个动摇成个国家政权根基来的。一个就问他法治，第二个问他贪腐。现在政府都不敢掂这些东西了，即是唯一不得你去。 所以我就觉得我宁可做一届是其是非其非的委员，我都不想做一个里面呢即是唯唯诺诺只是懂得拍手掌是吧，阿爺放个屁都是香的，做四届我不想这样样。我觉得不做人好做政协好不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咯。如果我明明有这样的问题不去提出来的不去提出质询的，这样样就是有愧于我的职责是吧，有愧于自己的良知咯。 但是现在政协就没了，即是刘委员啦。你觉不觉得现在政协今届政协啦有没有人取代到你的地位去做这件事先？ 当然没有啦，因为很简单，我咁敢言是吧，结果本来那时候说可以做四届的嘛，结果做一届就要执包袱啦。 咁当然即是喂做一届呢，其实中间呢都有啲古仔。我当然知道啲古仔呢就之前已经讲过。但有个古仔呢我好特别好想知啦。那个古仔唔关香港事嘅。那个呢是讲緊你当其实返大陆开会嘅时候呢，是有嗰啲即是闪身去特登同总理握手嘅经历呢，或者同即主席握手嘅经历。喂，其实件事系咪真嘅呢？ 嗰啲系即系啲有啲所谓小人之心小人之口，佢哋作出嚟啫。其实喺我连续四年啊，习近平嗰时候副主席啦入嚟，都系第一个帮我握手。 点解咧？ 呢样嘢里边咧，其实系佢当时啊，佢身边有人去提前两日通知我，孟总啊，你这个后天下午到了这个会见厅，你来找我，我给你安排好座位。咁变咗嚟讲咧，佢就即系嗰个座位里边咧，最接近门口，最接近嗰、副主席入嚟嗰个大门口嗰度咧，佢嚟讲咧就有两排嘅，靠近墙边有两排嘅。咁就佢哋系都系工作人员嘅位嚟嘅。咁但系我嚟到揾到即系呢个系嘛，即系里边啲上头啲人嘅时候咧，咁佢咪将嗰个工作人员嘅牌拎开咗，叫我坐喺嗰度咯。喂，老实讲，我哋任何嘅全国政协委员又好，甚至常委又好，人哋如果动咗个牌，工作人员嘅牌喺度，边个敢拎走先？冇人咁拎走咁，大佬。 系，但你上面有人啦、 啊。坐个背后嗰个就系习近平嘅秘书嚟噶啦嘛。 哈哈哈。 系嘛？咁当然系人哋知会咗我，系嘛？我先咁啦。咁然后到第二年又咁话俾我听，第三年、第四年，我是不是照旧啊？那是照旧吧，咁噶嘛。咁然后到2012年嘅时候咧，更加添。 系系。 2012年嘅时候咧，3月25号就要投票选特首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当时嚟讲咧，就系、是、呢、這个都好慎重呢样嘢啊，都问过，问过嘅时候咧，结果就安排紧我喺。那個即係個工作人員嗰欄嘅安排，我喺第二個位咯。第一個位嗰個咧係習主席身邊嘅人嚟嘅。咁所以呢、這個當時習近平副主席入嚟嘅時候，呢、這個講2012年啦嚇。 係啊。 咁啊呢、這個入嚟嘅時候，我覺得佢就呢、這個由彭清華主任帶領。其实我哋前排嗰度咧，我个前排嗰度咧系全部都系全国政协常委嚟嘅。按道理佢常委梗系高级过我哋啦，咁系嘛？但系变咗咧，就彭清华就带佢嚟到我身边，这是我们的刘孟松委员咁讲。咁坐喺第一个位嘅嗰个系佢身边嘅工作人员，就即刻就闪开啦嘛。闪开咁咪变咗嘛？习主席嘛，即系帮我第一个握手咯。咁到散会之后啦，散会之后咁啊，嘛啊习主席嘛又沿路就循翻原来路线咪出翻去咯，咁就走嘅时候又再握多次手， 哈哈， 握多次手嘅时候咧，当时就系阿黄光亚主任陪住佢嘅，咁啊嚟到我身边，习主席再帮我握手嘅时候咧，黄光亚就话呢个系我哋嘅大不干子刘孟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咁讲咯。 所以一散會，習主席一走咗出去，我就即刻喺個大廳，我都唔離開啦，走到去個碌頭，即係啲人就散，我就逆流而上就去到個碌頭，打電話俾阿 CY 同佢報喜咯， 嚇嚇嚇，使幾一呃嚟喎，當其時啊， 唔係我再握手係一個問題。最重要就是臨走的時候呢，王光亞主任講話，呢個我哋大不君子劉夢熊，然後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咁我講俾 CY 聽，喂，即係我撐啱你囉，咁樣啱錯啊，你嘅話 你戰咗應該揀啱我。 如果係中央係定咗係唐英年的話呢，佢唔會話我立場堅定，旗幟鮮明㗎嘛。咁其實呢，喺早喺嗰、那個即係2009年嘅時候，習主席第一次，佢嗰時係以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嘅身份嚟會見我哋嘅時候咧，咁已經係本身佢身邊人安排咗我係坐個位，係第一個幫佢握手。 嗯。 一嚟第一個幫我握手嘅時候就冇講嘢嘅，笑下啫。咁然後咧到走嘅時候咧，當日嘅秩序係非常之好，個個真係冇走散，個個都係企喺度啫。咁變咗嚟講咧就，因為秩序良好啊嘛，咁啊啲人冇離開座位啊嘛，咁啊習主席就沿路就退場，咁我係第一個握手啊，咪變咗第最後一個握手啦。 嗯， 咁最後一個握手嘅時候咧，咁啊習主席就睇住我名牌，劉委員啦，你寫的文章啊，我全部都看了。 哇！你寫呀，你肯定寫得啲唔好嘅嘢啦。 冇嗰陣時嚟講，我每日你知啦，都喺嗰、那個即係東方日報有《指點江山》專欄寫咗好多年㗎嘛。每個禮拜一呢又喺文匯報又有《指點江山》2500字嘅文章㗎嘛。咁所以即係話，其實嗰個即係兩會嗰五年呢，其實都有即係好多嘢係即係值得去回憶㗎囉。 嗯，去到最後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嘅啫。頭先你都知啦，指點江山又好啦，嗰啲咁樣嘅矛，即係同一啲即係針對住政府行得唔好嘅施政去提出意見。以前呢我哋成日都話好好嘅，喺過往即係年代呢，尤其是上一任嘅年代，中國政府呢好鍾意一啲愛國嘅理性主義者，即係你批判嘅時候有理性。而家唔係喎，你見到今年尤其是喺香港施政底下，你會見到嘅，總之你同我唔啱嘅呢就敵我矛盾，嗰班人我哋就同佢打。而家我身邊係得返兩種人嘅啫，尤其是喺即係主要官員身邊，一種咧就真係堅定嘅所謂嘅左仔土共嗰扎，另一批咧就純粹過嚟擦鞋幫佢打下。以前好似阿劉委員你呢啲咁樣嘅，我哋又要有理性又要愛國嘅，已經開始逼翻出嚟，就希望喺個政治裏邊即係變做唔理啦。你覺得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即係係咪一個應該要做嘅嘢咧？ 我覺得嚟講喺而家香港嘅政治生態，尤其係面臨住嗰個即係政改。2017普選特首呢個問題上呢，社會嘅撕裂啊係越來越嚴重。我最驚到時裏面呢，係咪你不搖我不讓嘅時候嚟講呢，就令到嗰個特首普選一拍兩散。呢度係比較即係對香港嗰個一國兩制係無疑係一個滑鐵路嚟嘅。我哋睇得到嘅就係話，喺過去年幾嚟啦，大陸裏面比如去年嗰個所謂中央嘅九號文件提出7個不准講，不准講普世價值，係嘛？不講嗰個新聞自由，不准講公民權利，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權貴資產階級，不准講黨嘅歷史錯誤，不准講司法獨立。 嗯， 呢個7個不准講，同埋就2個不否定。 係。 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當然係聞到啲糯味啦，就話係即係比較左嘅。 嗯。 同埋有提出到即係呢啲即係話咁樣嘅氛圍底下呢，就喺香港裏面呢，與此同時就係泛民啊就越來越激。 嗯。 你當上頭越來越左嘅時候，同埋泛民越來越激嘅時候呢，咁變咗對嗰個基本法左右方面都有干擾。 嗯， 你比如環繞特首嘅普選，我直覺上覺得公民提名啊、政黨提名咧呢啲咧就係、是、黑氣啲講係佢哋想探索如何體現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具广泛代表性，体现呢种精神嘅一种探索或理想主张。但唔客气啲讲句咧，就佢就属于嘅于法无据。 嗯， 但系反过嚟咧，就呢、這个。建制派里边咧，去主张乜嘢机构提名啊，全票提名啊，乜嘢呢个集体意志啊，乜嘢精英政治啊，呢啲咧就从左嘅方面去偏离咗基本法，系、嘛？所以我觉得咁样做咧，根本上忽略咗个政治现实。当今嘅政治现实就话，如果你要实现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大和解，实现嗰、那个即系特首嘅普选。你一定要妥協，係嘛？你而家立法會裏面有61%嘅簡單多數係建制派掌握，39%嘅關鍵少數係泛民主派掌握。咁你嗰個政改嘅五部曲第三部曲係要得到立法會全體議員3/2以上多數通過先至生效噶嘛？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嘅時候，你建制派要封殺泛民入閘嘅嗰個任何嘅提案咧，佢泛民會否決。但你泛民话讲咩全民提名啊，政党提名嘅嘢咧，阿爷嗰边建制派亦都唔会收货，所以我觉得嚟讲咧，要避免呢个社会嘅撕裂，避免呢个社会嗰个对立越加严重嘅话嚟讲咧，唯一就系要回归到基本法，就系我自己觉得嚟讲咧，打破当前政治僵局，唯一嘅办法就系话回到基本法45条同基本法嘅附件一。就概括嚟讲，2017嘅嗰个特首嘅普选，要避免嗰个一拍两散，避免社会撕裂咧，只能够话第一嗰、那个提名委员会系要参照选举委员会嘅组成；第二就系话嗰个四个界别里边咧，有啲人数嘅方面是要调整，比如渔农界占咗60席，呢、这个喺1200人当中占5%，但系渔农界无论从业员好或者 GDP 又好，根本上远远都占唔到5%，呢 少于1%嘅， 系嘛？少之一嘅，呢啲系唔合理噶嘛？然后咧，第三咧就嗰啲公司票咧可以，比如个人变成个人票，比如你话长和系咁，佢有7-8席嘅，嗰、那个。即係選舉委員會嘅直次，以前由佢董事局決定。咁而家不妨佢和黃有成46000人咁啊，由46000員工你就要投票選出咯。咁一下子咪嗰個選民基礎咪會擴到好闊咯咁。然後最重要一樣嘢就是、提名程序啦，就是、提名程序咧。既然由第一屆到而家第四屆回歸10多年嚟嚟講咧，4屆行政長官嘅選舉都係話由選舉委員會有1%嘅委員提名就可以成為候選人，每個委員只可以提一個候選人。咁你提名委員會呢、這個參照選舉委員會嘅組成咧，亦都要當然要參照選舉委員會歸特首提名嘅程序，係嘛嗰個機制。所以咧，我覺得提名委員會可以參照四個界別去組成，係嘛？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但係咧就有1%嘅提名委員會提名咧，就可以成為特首候選人，放俾全民去普選。唯有這個呢一個咧係依法有據嘅，實踐證明咗係亦都行得通嘅。因為喺2007年嘅時候咧，咁啊曾蔭權、梁家傑咪入到閘咯。2012年嘅時候咧，有唐英年啊、梁振英同埋何俊仁入到閘咯。咁呢個嚟講，只不過就最後一 part 係由選舉委員會選舉嘅，就變成全民普選啫嘛。我覺得嚟講，尊重嗰個現實，尊重歷史，尊重基本法，我覺得就應該要行翻啲方案。其實簡單嘅方法就是最有方法，原來一提名就成為候選人物，照係咁做咯。 我覺得咧，去到最後咧，即係唔係你講嗰啲嘢咧，係要應該做。我覺得咧，我對我嚟講咧，最大調翻轉嘅感受，以前我聽即係林鴻講呢一堆嘢咧，我哋會鬧佢，劉大師真係好左啊，即係講嘅嘢一定好保守。但係我唔知點解過咗今時今日咧，聽翻嚇 Dream Bear 講呢啲咁嘅嘢。我成日都会觉得，喂，会好似保守派上面都有啲理性同妥协嘅空间。我觉得咧，唔单止系要有喺个基本法上面，我哋要值得维持。我觉得系时候咧，即系香港嘅一啲左派又好啦，香港比较保守到咧 ，address 一翻一啲即系比较理性嘅声音，简简单单即系讲道理，唔好去同人冲撞。如果系讲呢啲声音嘅时候咧，我哋好希望咧，下一次我哋都可以访问到阿刘委员，尤其是唔好讲香港嘢啫，讲多啲放眼大陆、指点江山嘅嘢。 好啊，放眼大陆又好，放眼国际都好。 好， 我對國際問題同樣都 我哋總 都 有機會講日本嘢，我一定會揾到你。 講日本啊，講俄羅斯啊，講呢個德國，講美國啊，我講韓國啲嘢，我都全部 好。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 多謝，好，唔該。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